唐耳朵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的这个本子你要正面写，反面还写，这样就不会浪费了。 我已经是这样写了，我说笔用笔太浪费。 用笔太浪费？ 是。 不用笔那你用什么？ 你想想，以前几千年前几万年前的人都用什么东西在写字？ 几千年前几万年前的人， 或者几十万年前。 我记得我学历史课的时候，好像有石洞里的壁画。 对， 他们就是用一些尖尖的石头在墙壁上刻出一幅画来。 对，那样多环保啊。 那倒是，不过那样好费劲儿啊。 锻炼身体呀。 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你的作业就想在石头板子上用刀子刻字儿？ 石头在墙上。 你要用石头在我们家的墙上刻字？ 开始了。圈圈，哈哈，看似简单的一个圈圈，现在我要用石头来给你刻字了。 好吧，你先刻着，我去做饭了。唐耳朵，饭已经做好了。你刻了多少了？几个圈了？ 一个都没刻完。好累啊，好累啊。 你刻了这么长时间，连一个圈都没刻完。 可是墙皮掉了一大片，太有意思了。 唐耳朵，为了修这块墙皮，我决定你下个月的零花钱没有了。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许淑宁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青豆童书馆，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唐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爱盖章的国王。从前有个国王，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，就是很爱盖章。哦，章你知道吧？就是一块石头，或者一块木头，或者一块其他什么的东西，在上面用刀子刻呀刻呀刻，刻呀刻呀刻，刻出文字或者图形来。比如小群姐姐有名字的章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小群，蘸上红红的印泥，咔，盖在一张纸上，拿起来的时候纸上就留下了我的名字，这就是印章。国王可不只有一个印章，他有一大串的印章，三角形的，圆形的，像小葫芦的形状，或者像宝塔的形状，每一个上都刻了国王的王字。他手里拿着一个印章，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印章。国王啊，在所有的东西上都盖上了他的印章，衣服上有，帽子上有，桌子上有，茶壶上有，帘子上有，床上有，就连桌子上摆的吃的东西上也盖上了印章，哐哐哐哐哐哐。国王走到哪里，印章就盖到哪里。国王已经把王宫上所有的东西上都盖上了印章，后来他就开始在人的身上盖印章。他见到王后，在王后的脸上盖了个印章，见到宫女，咔，在宫女的头上盖了个印章，见到王子和公主，也把他们的身上都盖满了印章，咔咔咔咔咔咔。等王宫里所有的人和东西都被盖上了印章，国王就跑到街上去，给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身上也盖印章。他连每个人每只动物都不放过，咔咔咔咔咔咔。 就连房子上、风筝上、白云上也被国王盖满了大印章。咔咔咔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咔咔咔。哎呀，天哪！大家都觉得头疼极了，可国王却非常高兴。有一天，当国王起床以后，发现房间里堆满了信。哦，这些是谁写来的信？ 报告国王，都是全国的老百姓写来的信。 国王拆开信一看，原来是老百姓们写信来告诉国王再也不愿意被盖印章了。 请求国王不要再往我们的身上盖印章了。 国王能不能不要再把那么丑的印章盖得到处都是了？ 国王，您把这个国家盖了那么多印章，弄得到处都很难看，请您千万不要再盖了。 哦，国王，我们实在受不了了，请您不要再为了自己开心就到处盖印章了。 国王很难过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喜欢盖印章却会让大家都这么不开心。国王坐在那里想啊想啊，他真的很喜欢盖印章，可是到底怎么办才好呢？接下来有一天，国王在街上散步，突然看到有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也正在盖印章。国王吃了一惊，因为所有的人看起来好像都是笑眯眯的，不光没有人生气，而且好像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人盖印章。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得去看看，为什么大家讨厌我盖印章，却不讨厌他盖印章呢？国王走近一看，原来这个男人是个卖包子的师傅，他每做好一个包子就在上面盖个印章。肉包子上盖的印章是小猪，大家就知道这是肉包子了。菜包子上盖的印章是大白菜，大家就知道这是菜包子了。鸡茸包子上盖的印章是一只小公鸡，豆沙包子上盖的印章是圆滚滚的大红豆。客人们说，哎呀，多亏有这些印章，不然包子长得都一个样，我都不知道该买哪个了。国王这下明白了，原来印章不光是为了盖着好玩，还可以有特别的用处呢。而且只要是盖在合适的地方，大家都会很开心，很喜欢的。看来我也应该想个好办法。国王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他回到王宫，发行了国王邮票，他在上面盖上皇家邮戳。这些邮票设计得很漂亮，有的上面画着国王，有的上面画着王后，有的上面是王子，有的上面是小动物。大家都喜欢把邮票买来贴在信封上，而且大家都想请国王在上面盖上一个皇家邮戳的印章。这一下国王可忙起来了，每天他都要在一个又一个的大信封上盖上自己的邮戳印章。咚咚咚，当当当，擦擦擦，戳戳戳。真不愧是爱盖章的国王，每隔几天他就会设计新的邮戳图案，有的是小鸟，有的是老鼠和国王，有的是生日蛋糕，有的是漂亮的楼房。每一个收到信的人都很开心，这些漂亮的邮票还有那些漂亮的邮戳 让大家更喜欢写信了。国家里的人都特别期待能收到皇家邮政的信，写信的人呐，变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。你瞧，现在爱盖章的国王每天都好快乐呀，不但他自己喜欢盖印章，大家也都喜欢他盖的印章，因为以前盖印章只是为了让国王高兴，可是现在的印章啊，却充满了爱，变成了传递幸福和希望的爱的记号。哦，对了，小群姐姐突然想起来，我要问问你，你有你的印章吗？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你的名字，还是一个爱的记号呢？啊，要是没有的话，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印章，到时候别忘了，也给小群姐姐盖上一个吧。 别吵了，我在写作业呢。 你知道我今天给你带回来了什么礼物吗？ 什么礼物？ 当当当当，一盒新铅笔。 哦，谢谢。 而且上面画的是什么图案？你看看。 胡萝卜。 还有兔子。喜欢吗？ 喜欢。 那我帮你把它们都削好了吧。 好的，谢谢。 好。 削铅笔的手别查，我写作业了。 你看削得很尖吧？削得很尖吧？ 可以削这么尖？ 这个新买的铅笔刀也很好用吧？ 嘿嘿，让我试试用新铅笔。 好了，削好了，那现在我去准备晚饭了，你就好好的写作业吧。 好吧，去吧。这个新铅笔用起来可真好啊，怎么一下把纸给扎破了？难道是因为它削得太尖了吗？ 唐耳朵，晚上想吃块儿的胡萝卜还是片儿的胡萝卜？ 都要。 好的。 拿铅笔扎一扎这个桌子怎么样？会不会有小洞洞？会不会有小洞洞？不会有小洞洞。那扎一扎门呢？咚。也不会有小洞洞。 唐耳朵， 扎一扎墙。 你想喝胡萝卜汤吗？ 要，谢谢。 好的，那你快点写作业，我继续做饭，很快就做好了。 好的。这个墙也扎不出小洞洞。哈哈哈，有了，扎一扎我的手，看看会不会扎出小洞洞。咚。 唐耳朵，怎么了？ 我的手指被铅笔给扎破了。 你的手指头上为什么会长出一根铅笔来？ 因为你刚才削得太尖了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把我的纸扎破了，然后我又扎了桌子，扎了门，扎了墙，都没有反应，然后我就看看扎自己。 桌子上这些黑点点是你扎的吗？ 是的。 墙上的这些黑道道是你画的吗？ 是的。 哎呦，还有门上的这些黑洞洞是你扎的吗？ 是的。 玩到最后还扎到了自己的手指头。 我这是怎么想的呀？ 办呢？快拿酒精消消毒吧。 好，谢谢你。别动。 怎么了？ 把身子转过去。 转过来怎么了？ 一二三，扎你的屁股。哈哈，让你把铅笔削那么尖。哈哈，我扎噗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团团和呱呱在一起玩，过了一会儿他们两个开始聊上了。只听得团团对呱呱说， 张阿姨的肚子现在变得好大了，妈妈说她已经怀上了宝宝， 而且怀的是一个女宝宝。 我乡下的伯伯肚子现在已经变得好大了，这么说他也怀下了孩子。但是我不知道伯伯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 这还用问吗？张阿姨是女人，怀的是女宝宝，你伯伯是男人，怀的当然是男宝宝喽。 两位老师跟一位戴眼镜的同学呱呱开玩笑，老师说，呵呵，你看看你啊，戴上眼镜以后像个博士。呵呵，呱呱很认真地推了推他鼻梁上的眼镜，对老师说， 我妈妈说我不是博士，是近视。老师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 呱呱从幼儿园回家了，他今天一进门就对妈妈说， 妈妈，一个女同学说喜欢我。 妈妈笑着逗她说，哎呦，是吗？哎，那她有固定的工作吗？啊，她挣钱吗？ 有啊，她是我们班专职擦黑板的。 呱呱的妈妈叫呱呱看着门，妈妈要出去，但是最后他们家被小偷给溜进来了。呱呱的妈妈问呱呱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呱呱向妈妈解释说， 你叫我去看门，我就在纸上写了个门字，拿着门去踢球了。 爸爸发现呱呱新买的书最近一本都没看，于是爸爸就问呱呱说，你买了这么多的新书，这两个多星期了，爸爸怎么没见你看过呀？嗯，呱呱很淡定地回答爸爸说， 爸爸，这么好的书买都买不到，我怎么舍得去看呢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第四幼儿园的王子清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爱学习的小乌龟》。 小乌龟爬楼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爬到太阳上，太阳说它爱学习；爬到月亮上，月亮说它最美丽；爬到星星上，星星向它行个礼；爬到地球上，地球冲它笑眯眯。小乌龟爬楼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爱学习的小乌龟。小乌龟爬楼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爬到太阳上，太阳说它爱学习；爬到月亮上，月亮说它最美丽；爬到星星上，星星向它行个礼；爬到地球上，地球对它笑眯眯。小乌龟爬楼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